其實針對的是小學和中學生，但我自己看起上來我都覺得我受益不少即很多根本我們是可能在我們學習的過程我們是沒有學到，在過去即香港的教育可能沒 有, 即沒有特別珍重這些課題，或者有些人即讀過但是都很快已經忘記了，即香港的教育呢有考完試就忘記了。咁呢套書咧，目前出咗版嘅咧就《地理山河一》同埋二啦。咁呢一個咧就係阿陸仁龍博士嘅著作。咁咧就第三本咧就《文字與古詩和古書》。咁咧就係鄧小炳老師嘅著作嚟嘅。嚇！咁啊，你聽見咧就係呢個文字和古書，咁就當然同文字同書有關係啦。咁啊，《地理山河》咧，咁亦都係當然同山河地理有關。但我好中意山河呢兩個字。所以咧，我即係當我定呢個標題嘅時候咧，我首先將山河放喺最前邊。唔知點解山河呢兩個字一放出嚟嘅話，有好多感慨嘅，你會即係同其他嘅字眼咧係好唔一樣嘅，即係佢好生動咧，有山河就好生動啦嚇。咁啊，想問啊，好啦，由阿陸博士開始講啦，即係呢套書，即係呢兩本書啦，而家so far係兩本先啦。咁你想傳遞一個咩信息咧，俾啲學生嚇？ 多謝你。我哋由地理山河開始，因為我哋話認識中國，咁啊，中國係一個國家。咁正如呢本書咧喺裏頭咧開宗明義咧，我哋就講到一個國家首先係有啲乜嘢咧，所有國家都會有嘅。第一就係疆土， 係 有人民，亦都有佢嘅。歷史有一個政府，即係缺乏呢啲嘢咧，就唔會成為一個國家。咁所以一個國家首先係佢嘅疆土先，係嘛？咁係喺呢個疆土裏頭，我哋見到有佢好特別嘅所謂國民呢、這個國家嘅國民，那個國家咧係由歷史中係產生嘅。咁所以佢有佢嘅歷史。咁當然每一個國家都會有政府，冇咗個政府咧，就國不成國。咁呢個係一個。大家都知道的情況嚇，即係唔需要用咩嘅政治學去界定嘅。咁呢個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即係話我哋如果認為個國家係由歷史嘅過程中產生嘅，咁所以我哋讀歷史咧就一定要識地理。咁亦都可以用一個比較輕鬆啲嘅角度啦，第三個角度嚟到解釋呢樣嘢。如果我哋去旅遊，咁我哋去到一個地方啊。咁係今日睇佢嘅山川地理啦，睇佢嘅景色啦，認識佢個人民啦，佢個風貌啦，咁就好自然而然咧，亦都其實係同疆土人民歷史開始嘅個導遊咧，一定係介紹呢啲嘢俾你，你先至話哦，我初步認識咗呢個國家啦，咁所以認識個國家咧都係由呢啲開始，認識中國當然亦都。要由呢啲開始，咁呢度要補充一句咧，就話呢呢個地理呢兩本書咧，就千祈唔好當佢一個用地理學嘅角度嚟到寫嘅一個中國地理嘅書。呢啲咧應該由地理嘅老師專家去寫嘅。呢個咧係一個中國國作為一個國家，佢嘅山河環境地理。咁啊，裏頭包括咗咧，就係剛才講嘅種種嘅元素啦，亦都包括咗咧，我哋一個比較深奧嘅字啊，叫做地緣啊，嗰個地緣關係啊，因為你咧每一個地區，同一個地區都有佢嘅關係，一個國家又同佢周遭嘅國家有關係。咁其實我哋去理解呢啲嘢嘅時候咧，都係地理山河嘅內容嘅一個部分嚟嘅。 好啦，咁啊，鄧老師咧。即係你對呢個文字與古書呢本書，即係你其實想你想推薦咩嘢俾啲同學咧，或者係你想帶出一個咩信息咧？係 個你嘅大題目就係認識中國嘛。咁我哋作為一個中國人，咁係咪應該即係認識下自己本身所有嘅嘢？咁文字咧，其實係一種非常之重要嘅嘢，就係愛嚟溝通。如果冇文字咧，我哋好多好多文化咧，冇辦法保留下來。所以咧，呢本書就介紹我哋中國呢個文字咧， 有咩特色咯，嚇，同埋佢係點樣嚟嘅？ 嗯， 啊，咁中國文字咧，其實係幾特別嘅一種文字嘅，因為佢咧係方塊字， 嗯， 就每一個字咧有一幅圖畫嚟嘅，咁啊同其他嗰啲拼音文字咧係完全唔同嘅。 嗯， 咁如果學咧，如果要我一個外國人嚟學咧，佢係好困難。啊！我嘅啲外國人學中文咧，佢係一個好難嘅事嘅，因為佢當畫畫咁樣，一畫畫咁樣畫。咁但係咧，我哋啲小朋友咧，由細開始咧，嚇，因為係母語嘅關係咧，即係文字係一種習得啊嘛，即係習得就係話，喺生活裏邊自自然唔知點樣就學到嘅。咁咧，咁所以咧，我哋中國人去掌握呢個文字咧，就比較容易，呢個語言就比較容易嘅。咁但係呢個文字。是怎樣來呢？這個過程 是怎樣呢？那我這裡就是整本書就由這個甲骨文一路金文一路這樣是演變下來，整個過程就是將個歷史是寫下來。 我想先問一問問題先，本來我想你們講多一點我先問問題，但我現在想問，中國就在這個東亞的中間， 嗯， 我們上面有旁邊我們有韓國，咁咧下邊有越南，咁咧點解咧？其實點解我哋可以，我哋一路會即係發展到即係中文嘅文字出嚟？點解就喺我哋旁邊嘅即係韓國係冇咧，冇發展過，冇發展到咧？即係佢哋而家所謂嘅韓文都係好近嘅，即係好近呢百幾二百年嘅事啦。咁咧越南亦都係，越南都係，其實佢所謂而家嘅越南文字咧，都係法國人啊。咁幫佢哋咧，去用即係拼音，用拼音認，即係用拉丁拼音字做成而家越南文啦。咁佢哋之前咧，佢哋都係寫漢字，韓國寫漢字，日本寫漢字，日本就慢慢又 develop 一套佢哋自己嘅加埋落去啦。咁，喺越南咧，咁如果你去到尤其北越去河內咁啦，河內好多即係啲歷史文物嘅地方啊，佢啲公園啊，一啲寺廟嗰啲咧。全部都對聯，全部都是漢字嚟嘅。咁點解即係我哋即係同埋一個即係咁近嘅地域啦？點解中文係可以發展到出嚟，而喺佢旁邊嘅國家發展唔到文字出嚟咧？有冇研究過呢樣嘢？有冇睇過呢樣嘢？ 我諗呢個同我哋即係統一咗嗰個文字咧，即係個關係應該係有。 因為我都當然你睇到，即係你本書都講到係秦朝嘅時候咧，就將文字統一啦嚇。咁，所以因為咁，我先至能夠 develop 即係呢個發展到我哋中文出嚟嚇。係，教授。 我諗所有人類唔同嘅社會咧，個文明發展咧都係有唔同嘅步伐嘅。咁當然有幾個所謂最古老嘅文明啦，咁啊。都不是全世界一起有文明，最主要都是幾個地方開始，中國是其中之一。怎樣去解釋這件事呢？都很難解釋的。總言之，在這個世界上就有幾個比較最古老的文明。換言之，在我們黃河流域這裡有一群人，他們比較早熟，在文化上比較早熟，也都發展了自己的文字出來。現在這裡，剛才跟住你嗰個問題咧，咁我有兩點或者可以大家參考一下嘅，就第一咧就係中國個文字真係可以傳承咗落嚟，咁其他好多地方嘅文字就並冇傳承落去，咁呢個當然有原因啦。如果一陣間 可能佢都曾經嘗試過嘅，其實都 呢個咧有一個好特別嘅情形，好特別嘅情形，簡單咧原因之一咧就係大家民族之間會有戰爭啦。咁喺好多地方，所發展出嚟嘅歷史咧，就係一個民族去征服咗一個民族之後咧，好多時咧就真係會講而家所謂文化滅絕嗰種嘢會出現嘅。但喺中國嘅情形咧，呢樣嘢係冇出現到嘅。喺歷史上，咁點解係咁樣啦？嚇，咁我哋就呢個就更複雜啦。咁我哋咧，即係因為並冇呢個文化滅絕。的過程，而是大家互相吸納，所以我們的文字呢就傳了下來，而反而因為積累之深，所以這個文明的發展呢就越來越較周遭的地方呢就更為先進。所以第二點呢就是說，即剛才說的所謂地緣的關係，因為呢，中國 古代歷史的發展咧，就同朝鮮啊有咗好多個來往啊。後來咧，再稍後少少有同越南有好多個來往。咁啊，再進一步咧，同日本有好多個來往。咁呢啲地方咧，佢哋嗰個文明嘅發展咧，都係被中國為之稍後。咁所以咧，就中國就成為佢哋學習嘅對象。咁所以中國呢個文字咧，就會影響到呢啲其他嘅國家。啊，咁所以剛才講到咧，就係、是、文明嘅發展有先後啦。咁啊，第二點就係中國文明嘅發展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傳承嘅歷史。第三就係嗰個地緣嘅關係啦，使到呢個當時比較先進嘅文明咧，係為其他人所學習。 哦， 咁我同埋我覺得咧，那個字典都好緊要。 嗯， 即係我哋中國其實好早有字典啦，漢朝嘅時候啊，漢代嘅時候已經出咗呢個說文解字。 嗯， 咁當時咧嗰、那個字咧係有成九千幾個字嘅啦，咁我哋而家一般小學生咧都係用二三千字嘅啫嘛。 即係漢朝我哋已經有九千幾個字。係 啊，已經九千幾個字，所以嗰陣時嗰個文字嘅發展都已經係好成熟。 嗯。 咁因為你有書啊，有文獻咧，你好多嘢先保留得到落嚟。 嗯。 咁其他你譬如好似有啲民族咧，佢以前可能佢都出過文字嘅，但係一好似有教授講咧，有戰爭啊或者咩咧，佢慢慢咧佢就有啲嘢流失咗。咁如果佢冇文獻留落嚟咧，咁咪慢慢咪冇咗咯，即係俾其他嘅民族嗰啲文字代替咗，其他嘅民族嘅語言代替咗，佢咪自己嗰個文字咪保留唔到。 係。 所以即係呢個學者咧，即係字典嘅學者咧，都即係嗰個作用都好大。咁、我哋啊，除咗漢朝咧，咁跟住落嚟一路，其他嘅朝代都有呢個文獻啦。即係所以話我哋話古書啊，啲古書都非常之重要，因為我哋有印刷術啊，有其他嘢。 喂，中國嘅文字都好好運，因為我哋經歷過即係都有外族入侵啊，元朝啊、清朝啊咁啦。咁反而咧，清朝嗰啲即係睇翻啲舊書咧就。滿族佢哋已經即係好快咧，啲滿族嘅貴族子弟臨臨聲已經學漢字，即係自己漢化咗啦。咁即係咁《紅樓夢》啊，呢啲都係佢哋滿其人嘅佢寫落嚟嘅嘢。 佢唔止漢化喎，佢仲出咗成套嗰、那個咩書啊？四庫全書係成套四庫全書都 古今圖書集即係嗰啲集成 所有嘅由先秦落嚟一路所有嗰啲紙集啊，所有嘅嘢咧，佢都同我哋保留曬， 佢哋 整理曬。 嗯， 其實佢哋又整理咗十三經，又整理咗二十四史，出咗康熙字典，收集咗所有嘅唐詩等等等等。咁其實我哋可以見到其實清朝即係滿族咧，對於收集古書、保存中國文化等等咧，就係扮演咗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咁所以呢個影響咧，唔係淨係話我哋講朝鮮啊、日本啊、越南嗰啲咁。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頭，歷代都係有少數民族係自我漢化呢個過程。呢、這個唔係漢族逼佢哋嘅，係一個自我漢化嘅過程嚟。咁而中華民族本身亦都喺度擴大，咁啊文化又不斷咁嘅累積，咁呢一個歷史咧真係好特殊，亦都可以由我哋嘅文字嘅歷史裏頭咧就可以反映。 相對嚟講咧，就即係其他即係我哋講緊即係文明古國啦嚇，咁又埃及咁，埃及即係佢本來嘅文字已經冇咗，甚至可能即係其實埃及人。即本來埃及人都可能會冇咗啦，已經 係啦。 咁印度咧，其實印度就話就係一個，其實印度唔係一個國家嚟，本印度係一個地理嘅環境嚟嘅，本來係。咁佢亦都，所以點解話印度有就講到即係以千計嘅方言啦，嚇、咁亦都咧文字都以百計嘅文字啦。咁即係你係即係佢哋最後挑咗幾種嚟用啦。咁所以都冇統一到嗰個文字嘅，其實。咁所以相對嚟講咧，中國咧巴比倫就冇埋咧，亦都係。咁即係中國其實係相對嚟講就好好運啦。我哋一路將即係起碼我哋嘅文字一路落嚟。咁甚至即係而家即係我哋當然我哋有方言啦，咁亦都有一個統一嘅語言，同埋有唔同嘅方言同時存在。咁都係我哋一種運氣嚟嘅咯，係 非常之係。古人嘅智慧。 係，咁即係但係個地理，個地理環境有冇因為個地理而影響到，即係我哋嘅文字係可以即係喺呢個環境入邊咧係繼續生存咧？會唔會同個地理有關係咧？ 呢個可以係一個説法， 嗯， 咁但係唔容易去證明嘅， 係。 如果我哋睇翻中國古代嘅文明嘅發展咧，即係而家超越咗我哋收係真係講地理山河呢個範疇咧，咁走翻去考古嗰個階段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知道咧，就有好多嘅古人類嘅社會遺跡啦，即係新石器、舊石器咁咧，咁佢分布係好廣嘅。咁基本上咧就喺黃河流域、一大長江流域咧都係好廣嘅，即係好闊嘅，嗰個環境好闊嘅。咁呢度有地理嘅因素啦，咁啊具體嘅就不談。咁但係喺呢度咧，我哋又會發覺咧呢啲考古見到嘅古人類社會咧，佢哋係大家有好多交往嘅，有好多交往嘅。咁當時可能未有文字啦，係嘛？咁啊後來有一個好重要嘅階段咧，我哋就知道咧就有洪水嘛。是啊，所以下雨治水，咁呢個洪水就係、是、太大啦。 嗯， 咁就唔係話你一個地域嘅人可以去解決佢，咁係一定要大家唔同嘅地方嘅人咧要去共同去解決佢嘅。 嗯， 咁所以咧可能呢一樣嘢咧就使到中國一早咧就變咗有比較大嘅王朝出現啦，即係尤其是第一個王朝，夏禹係由治水而成為共主。啊！即係好大嘅地方嘅好多好多社會個共主，咁所以呢個所謂大一統嗰個觀念啊，就喺中國嘅文化裏頭咧起源得好早，咁而且咧由喺商周之後咧就鞏固咗落嚟，咁呢個對於我哋嘅文字嘅傳承啦，同埋互相去吸納啦，咁應該都有一定嘅關係。 好，我哋呢度咧，我哋嘅歌先嚇。你阿哥之後回來11點鐘的新聞，新聞之後跟大家再繼續談山河地理文字古書，那你阿哥就是青藏高原李娜的 500人接种首剂科兴疫苗，15200人接种首剂伏必泰疫苗。全港至今累计接种超过768万剂疫苗。另外，昨日共有13宗由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送院的个案，他们因接种之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情况稳定，其中5人已经出院，5人留院观察，2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1人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470点，升1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4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1，日元109.98，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7，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6美元，卖出1813.3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关于垃圾征费，市民呢日后如果要抌垃圾的话，就要买一些指定的垃圾袋呢去弃置垃圾。 听众 容先生， 为什么不源头减费向这个厂家征费呢？ 听众 吴女士， 香港人回收的意识是很弱，那我希望政府垃圾收费令到市民注重了回收。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万众期待香港田径代表邓宇泽压轴出场，力争男子 T20 跳远奖牌，目标为香港队再添奖项。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网上购物在海外流行多年，以美国为例，由于地方辽阔，前往大部分地区都需要揸车，亲身去商场超市消费并不是好像香港那么方便，所以网购基本是每个家庭的日常。2020年，由于疫情关系，无论香港亦或是其他世界城市，大家都会利用网购应付日常所需，所以这类平台的营业额能够有几何级数的上升。截至去年，全球最大的购物网站仍然是美国的亚马逊，总营业额有3860亿美元，第二至五位分别是中国的京东、阿里巴巴、苏宁、美团点评，第六位是日本的乐天市场。不过就算将第二至九位的网购平台的营业额加起来，都不及亚马逊的三分之一。但大家记不记得，亚马逊在1994年创办的时候，其实只是一间网上书店呢？但是现在除了网购的业务之外，更加是全球最大的云端服务供应商之一，近年更加涉足太空旅行，业务十分之多元化。 但是凡事总有两面，营业额过分增长亦都令到网购平台衍生不同的问题。早前亚马逊就被揭发每星期都会清理未售出或者退回的货物。有员工透露每星期可能要清理超过13万件剩余货物，种类包括有电视、平板电脑、无人机、珠宝等等。就连英国首相约翰逊亦都答应会彻查事件。更加有环保组织质疑，与其销毁一些全新的货物，点解唔转发俾有需要嘅人士呢？亚马逊就话，其实已经将部分货物捐赠出去，不过好多损坏咗嘅货物可能基于责任问题而无法捐赠，唯有选择销毁。事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为这个只是亚马逊在苏格兰的一个货仓。这个平台在全球拥有175个物流中心，如果全部都根据指示将相关的货物销毁，到底每个星期需要销毁多少无辜的货物呢？而且这个亦都并不是单单是亚马逊独有的问题，全球的网购平台和物流中心每年到底被清理的货物有多少，对大自然造成的伤害又是否深不可测呢？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一点之后翻翻嚟，我哋星期四嘅第二节嘅广东广西。今晚我哋讲山河地理文字古书。咁咧，嘉宾咧就系陆仁龙博士同埋邓少兵老师。咁咧，有关咧佢哋最近出嘅一套《认识中国》系列入边嘅《地理山河两册》同埋《文字和古书》一册。吓，喺呢个输出咧嘅理念系点嘅咧？最开呢一套输出嘅时候。 呢套書嗰個題目就叫認識中國啦。咁點樣認識中國呢？咁中國本身係一個客觀嘅存在嚟嘅。咁我哋而家咧好多時講認識中國咧，就走咗少少牛角尖，即係比較即係政治化咗多啲嘅。咁但係其實中國咧就即係五千年嘅文明啦，有咁樣嘅歷史。咁周不時我哋都會講嚇，即係介紹中國嘅時候。歷史悠久啦，文明深遠啦，人口眾多啦，地域廣闊啦，咁講完之後咧，就會覺得咧就我哋知道啦咁。咁但係既然係咁咧，其實就應該深究佢個內容。但係絕大部分人咧就聽咗個講咗嗰幾句之後，或者聽咗咧就覺得知道啦咁。咁其實對於嗰個內容咧，其實真係唔係好了解嘅。咁所以認識中國，我哋剛才有提過啦。首先從地理山河開始啦，嚇，因為有個疆土。咁呢個疆土裏頭有人民，國家由歷史而產生嘅。咁所以如果要認識中國，某一個程度咧係以歷史為主軸嘅，即係佢一路產生，佢有一個過程噶嘛。咁而一路累積啊嘛，文化係一個累積啊嘛。咁又產生咗好多呢啲民眾嚇，即係一路發展成為一個民族嚇，或者好多個民族喺呢個地區共同生活等等。咁呢個文化本身係好多元嘅。咁所以呢套書本身咧，即係剛才提到由地理山河開始之後講到文字啦。鄧老師剛才講到好重要啦，因為呢個係我哋嘅思想嚟噶嘛，係咪？咁我哋跟住咧，其實有一本書都出咗，叫做《飲食文化》。係。咁啊，人出生就梗要食嘢噶啦，可以講係一個物質嘅需要，一個精神嘅需要嚇，咁先構成咗呢個民族可以生存、可以發展落去啦。咁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哋呢套書咧就會有好多即係好清楚地咧，即係都係好似朝代咁嚇，一個一個階段。咁而另外咧，就有好多好似文字啊、飲食呢啲咁嘅題目落去啦。咁所以呢個整套書嘅構想咧，第一就係、即係由歷史講文化，由文化講歷史，要包羅咗好多嘅嘢，由地理開始。咁第二咧，我哋就會覺得呢個 這個文化佢咁多方面嘅嘢咧，其實係古今涵在嘅，即係佢好多關係嘅，就亦都各方面嘅有好多關聯嘅。咁我哋好多時喺學校嘅教學裏頭咧，就要跟住一啲比較區別嘅教科嚇，同埋亦都要考試。咁所以我哋呢套咧就係用一個比較自由嘅方式，將相關嘅嘢咧都可以拉集嚟講。而且用一個咧就即係文白嘅形式啦，好似談天說地咁。 嗱，我覺得好比較即係貼地嘅，其實係嗱，除咗地理山河兩套之外咧，文字和古書，然後跟住飲食文化之外咧，隨後咧就節日和習俗、家庭和家族文化、人口和民族、古今交通，咁呢啲咧其實都係我哋平常照計嚟講，對一個地方咧，對一個地方、對一個國家咧，最基本認識嘅事情。 冇錯， 係啦。咁咧呢個係即係非常之我覺得好好嘅，因為佢顯即係佢比較淺啊。佢淺咧，你好快，就算對我嚟講，即係我應該了解，我應該了解同埋好認識呢啲入邊嘅內容。但事實上，你真係認識唔曬全部嘅。即係頭先你話齋，即係對中國認識乜嘢啊？咁就講幾樣嘢嘅啫。但係咧，你就以為自己認識嘅中國，其實係唔認識。咁就睇呢本書咧，我就即刻執翻好多。即係細個嗰時知道，但係咧。即係其實我又點解會知道呢？其實學校冇教嘅都，即係香港以前嘅 syllabus 係唔會教呢啲啦。咁亦都即係我亦都唔喺香港考過會考喎，咁所以更加唔會讀到。咁但係咧我係好好運咧，喺我小學係一間村校，但係村校咧佢有歷史嘅村校，即係講即係三十年代已經喺祠堂嗰度，又跟住去到新嘅校舍，咁所以有個圖書館，圖書館入邊都好多即係舊時嘅藏書啊。即係嗰個年代嘅文初好多雜誌啊，咁包括咧，其實我最中意睇，我最向往咧就係《良友》同埋《幸福》，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過。咁啊，咁咧就嗰個唔係我個年代，因為我細個時候佢已經係即係已經停止出版噶啦，已經。咁但係咧，我就 畫報嚟噶嘛。 係啦，咁有幸咧又睇到好多，其實就即係世界啦，世界嘅中國為主啦，世界嘅中國中國嘅香港嘅咁咧，就即係講好多，即係其實就係、是、今時今日就增加我哋好多知識嘅好多通識嘅，應該講好多通識嘅一啲雜誌啦。咁除此之外咧，咁我喺一個叔公嘅屋企咧，咁咧佢有訂啦，係另外啦，就係四九年之後嘅中國出嘅雜誌啦，今日中國啊、人民畫報啊嗰啲，咁我亦都吸收咗好多喺度，即係同我爸爸就完全唔一樣啦。咁我爸爸咧就會睇嗰個叫《今日世界》，好似日本雜誌嘅，就係、是、美國嘅，係啦，美國嘅資金出嘅雜誌嚟嘅。咁我爸爸咧就會睇台灣啊、美國資金出嘅嘢。咁亦都即係咁向我家姐嘅影響咧，就係、是、當時佢哋有一套訂咗嘅《讀者文摘》啦。讀者文集同埋即係皇冠出版社嘅叢書啦，咁即係我就根本上咧，就喺所有呢啲雜雜雜雜嘅書，其實我應該叫佢雜雜雜雜嘅。咁對一個少年嚟講，甚至小學開始咧，咁我係佢哋俾咗好多養分我，即係地理嘅、文化嘅、生活嘅咁，其實都好多姿多彩咯。睇咗咁多呢啲， 有左有右， 係啦，有左有右，亦都有西有中有西，係啦。 即係你係好中意睇書嘅一個人。 我中意睇書，我應該中意我講。我喜歡看圖片，小時候的文字你不是那麼多，我很 fascinated with 即是圖片啊，即是風景啊，人物啊，即是各方面的圖片我都是很開心的看得。 其實小朋友很多喜歡看書的， 是 那我們呢就小朋友呢，我們平時教書這樣，那教他們作文，作完之後有時間整，那他們坐埋一邊咧，佢就係攞書睇嘅。 係。 咁所以咧，即係我有時就覺得咧，我哋學校教嘅書，或者我哋自己香港所教嗰啲書咧，有好多滿足唔到佢哋嘅。 嗯。 嚇。咁譬如有課文裏邊有關中國嘅嘢啊，譬如你一課文裏邊有講咩叫君子咁，啊君子兩個字，咁咧咁啲人就唔知咩嚟嘅，總之係好人。 嗯。 咁咧，但係如果你講詳細啲俾佢聽啦，君子咧。就要有咧九尾八德啊！有啊！ 我都想細字點聽下喎，即係我真係即係君子，我真係好片面嘅喎。 咁咧就 係啦，咩叫九尾八德咧？又係嚇。 咁啊九尾咁啊呢個 講幾個啊？嚇！一下好難數曬。 忠信仁義嚇。 仁義禮智信，仁義禮智信噶嘛，孝悌忠信，仁義禮智信呢、這個誒、九尾啊嚇，八德咧就話誒忠孝仁義禮義廉恥咁啊，咁、你講下呢啲古仔俾佢哋聽咧，咁佢哋好開心嘅。係，咁、我記得我教書誒、有一次教四年班，就講過有君子，咁我就講呢、這個，居然有一個學生咧係講到。孝悌忠信禮義廉，佢就爭一個詞唔識，即係我嗰陣時都好震撼嘅。哇！居然四年班佢都可以答得到我呢個問題。咁、其他學生就好開心嘅，你聽到呢啲，所以咧佢哋中意上我堂咧，就因為我中意講故仔，就講有關中國嗰啲文化嘅嘢，譬如咩叫真人咁啊，突然間咧。因為佢有首詩裏面有個講個真人，咁你又講出咩叫真人，咁你咁佢又佢哋咧就會覺得好奇怪，咁你又咁啊你都好難解，咁就係咁啊解下啦。咁啊你即係一個好完美嘅人啊，咁佢哋咧就好開心嘅。咁、其實咧小朋友對於中國咧其實好多嘢咧真係唔知嘅。咁同埋。我哋嘅課文啊，而家嘅課文咧教唔到佢。你譬如你教中國課文語文咁咧，你講記敘文說明文嗰啲咧，就全部都同而家生活化嘅嘢多嘅，多數都係講生活化嘅嘢，就好少咧係講到有關中國文化方面嘅嘢。咁如果你係有咁我哋咧就教書咧，但而家近來香港政府咧。那個教育處咧，佢如果你有留意佢嗰個課程啊，即係中國語文嘅課程，一個常識科嘅課程裏邊咧，佢有好多係要求你學校啊係要教中國文化。咁但係咧，我哋嘅教科書咧係滿足唔到。咁譬如我啱啱即係我退休之前教嗰間學校咧，咁佢係要我哋自己編。自己去編一啲中國文化嘅內容，咁啊要我哋編咧，就要報俾聽你會教啲乜咁。咁我譬如我教五年班咧，我就會教一啲《論語》裏邊嘅嘢啦。咁啊有啲一二年班會教《三字經》啊，有啲咧就係教即係其他嘅一啲嘢，成語故事啊咁樣。咁即係要老師自己去揾材料。咁啊，但係老師平時係好忙嘅。即如果你知道教你屋企有人教過書，知道好忙嘅。咁淨係咧，你教嗰個教科書嗰啲內容咧，你都未必有時間去備曬課。我記得有啱啱有個後生嘅，即係以前嘅同事，佢去咗間新學校嗰度教。佢話：我咧就係揸住本書入去，我就揸住本書我就教噶啦。即係冇備課呢樣嘢，因為係你連備課嘅時間都冇。佢話：我嘅中文我教咗一班。咁你咧教一班，你每个星期，你每一课你都系教一次啫嘛。咁我如果我用几个钟头去备呢一课，我又教一次就教完，咁我仲要有其他时间，我要教社会啊，我教数学啊，教其他教英文啊，咁我边度有咁多时间去备晒？ 冇错。 咁所以我只系攞入去就揸住就照讲噶啦。佢话我觉得自己都系好不负责任，但系咧你都系要咁。 呢啲书应该帮到老师。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有一套好似呢、這个，即系我遇到教授好好彩啊。咁佢有好有心咧，就话要出一套咁样嘅，将所有中国文化嘅嘢都写晒落嚟。咁如果我哋系老师需要到边样嘢，啱啱讲到有文字嘅，咁咪攞起文字嘅；讲到饮食嘅，我哋又攞起饮食嘅。咁变咗咧系一个 database 啊，一个 资料库。你呢个好易消化， 系 呢个好重要。你即系你一定容易消化咗，你唔好拎住本书嚟去教。你應該係消化咗之後咧，其實根本就你隨口你講出嚟，已經將呢個學問講咗出嚟，你應該要啊。 呢個係寫呢個書嘅最重要嘅目的之一，因為第一佢唔係教科書啦，佢唔使跟考試啦。咁我哋咧亦都喺呢個寫作嘅時候咧，就即係基本上強調一種概念，我哋係唔需要將一啲問題咧。就將佢真係好完整咁全部交代嘅。譬如將來我哋會可能講二十四節氣啦，咁但係你唔 如果你將佢教科書然後考試咧，佢記曬二十四節氣，咁小朋友梗係好悶啦。其實亦都冇咁嘅需要。 係， 就係個概念就係二十四節氣嗰個概念，同埋咧你有一啲選擇啊嚟到去教導嗰樣嘢咧，其實已經係好足夠，使到個小朋友咧就知道嗰樣嘢係個重要性。 二十四節氣咧，喺我自己嘅經驗咧， 好重要噶啦， 係啦，即係我除咗學校，即係老師會教啦。第二咧，因為係鄉村成長咧，長大咧，咁二十四氣節呢啲名咧，即係你話即係立秋啊、處暑啊呢啲咧，咁啲處暑都比較即係即係少聽到噶啦。咁但係大嗰啲咧，我哋即係自細已經一路聽住嘅，完全係聽住，知道佢嘅作用啊。因為即係我屋企係仲係。即係當然我爺爺我爸爸佢哋經商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屋企仲有田地嘅，咁我媽媽都會耕田啊，或者下邊有長工去耕田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咧就對啊咩時間啊，咁即係佢哋就會啲老人家就會講啦，要做啲咩事啦，即係谷雨啊，就要即係要即係耕田啊、動土啊之類啲，即係好多即係呢啲一路隨住季節嘅轉移咧，我哋就一路咁去咧，亦都。即係大啲嘅，即係譬如夏至、冬至咧，咁你知道，我夏至咧其實每年咧呢、這個時間咧，其實咧就即係一路日頭去到最長的一日咧，就係六月二十一日就夏至。咁跟住之後咧，個太陽咧就會即係北移啦，翻嚟北邊啦。咁就一路去到冬至咧，就最短嘅一日。咁呢啲咧都係我哋細個一路即係認識嘅嘢嚟嘅。咁亦都啊，原來西方都有嘅喎。原來即係喺呢個中亞中東嘅文明入邊咧，光明節係好重要嘅。其實光明節就係我哋嘅冬至。即係冬至點解光明節咧？因為去到即係以前歐洲好凍。好凍咧，好黑暗啊！即係幾一個，得幾個鐘頭太陽。但去到光明節，即係冬至最長嗰一夜咧，隨後咧太陽就翻嚟啦。咁首先耶穌佢計算耶穌嘅出生日子咧，都係從光明節嗰度咧而計算嘅。好，我哋咧係時候嚟只歌先啦。呢只歌咧，我哋細個嗰時好熟讀嘅，徐志摩嘅《偶然》，由蔡琴唱出。 像风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那交汇时互放的我是天空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欣，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我是天空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欣，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像风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那交汇时互放的光亮，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以视像方式致辞。习近平说，服务贸易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有重要作用，中国愿意和各方一同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习近平说，中国将会支持北京等地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又会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中国证监会表示，将会以现有的新三板精选层为基础，组建北京证交所。北京证交所会坚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的市场定位，和沪深交易所、区域性股权市场坚持错位发展和互联互通，发挥好转板上市功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明确指出，提出将继续支持中小企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将会是内地第三间的证券交易所。内地媒体引述北京上市公司协会秘书长余兴喜表示，将会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内地多层次资本市场。北京证券交易所仍然是新三板一部分，和创新层、基础层共同形成升级版的新三板。有内地证券分析员认为，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之后，内地证券市场就形成了主板、创业板、主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有力支援了创业、创造、创新和就业，同步推动注册制实施，有力支援中小企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都能够找到相对应的交易所上市。回来本港，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14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包括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登机闸口、国泰贵宾室环宇堂、路线 S65 和 N64 的龙运巴士、日东商场大家乐、日东商场潮东浪、东涌站恒生银行和东汇城等。政府表示，因应早前一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的本地个案，在指定期间曾身处有关指明地方的人士需要再次检测。为谨慎起见，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人士亦需要接受强制检测。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465点，升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42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1，日元110.01，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6，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10.5美元，卖出价是1,811.2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啦，咁我系 BCE 硬地滚球运动员杨晓琳，拣一首歌去鼓励翻我哋香港运动员啦。我会想选择Mira 嘅 Boss。这个场是你的表演场，总之是做到最好，表演最好就已经很足够了。 下午3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为了继续推动本地运动，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推出全新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主持梁伟勤、叶蕴仪， 嘉宾主持洪松任、钟志光、徐家乐，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因为疫情，一班轮椅人士被安排一齐生活，同外界隔离。 唔使惊，系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嘅舞台剧嚟噶。 听下导演邓伟杰同主演嘅张薇同柳面嘅介绍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张凤平。 今日再同大家分享书本《阿米巴经营》中嘅内容。这一本书的内容是与企业经营息息相关的，涉及了企业目标的设立、企业会计相关的原则、企业经营的12项原则、企业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的7个关键，以及企业面对经营萧条的7个要诀。 在提到阿米巴经营的企业目标的时候，杜胜和夫提到需要确立与市场挂钩的部门核算制度，培养具有经营者意识的人才，和实现全体参与的经营。在经营12条之中，稻盛和夫强调了企业和员工需要明确事业的目的和意义，并且设定具体的目标，付出不少于任何人的努力。企业领导者在追求销售最大化和经费最小化的同时，需要以关怀坦诚之心待人。企业员工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抱住梦想和希望，以坦诚之心处世。 在调动员工积极性的7个关键领域之中，稻盛和夫提出了把员工作为经营的伙伴，让员工发自内心地拥护你、佩服你，解释工作的意义，树立远大的目标，明确使命，不断讲述哲学， 提高自身的心性。 在面对经济萧条的时候，稻盛和夫指出，企业管理者不要慌张，萧条亦都是企业成长的机遇，企业需要打造高收益的机制，全力开发新产品，保持高生产率，并且彻底削减成本。在这个时候，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亦都非常之重要。 除此之外，稻盛和夫都分享了六个方面的哲学思考，要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要谦虚，不要骄傲，要每天反省，活着就要感谢，即善行，施利他，不要有感性的烦恼。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阿米巴经营》，作者稻盛和夫，由商周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嚟到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咁咧就交翻俾阿陸仁龍博士同埋李鄧少冰老師，咁啊佢希望最後一節咧就俾多啲知識我哋。 剛才咧提到所謂概念呢樣嘢，或者需要再解釋少少啊，等大家明白我哋嘅心意係乜嘢嘢。用過節氣呢個做一個解釋啦，咁啊剛才。鄧先生你也提到跟農業很有關係，這個就非常重要。我現在講回這個地理山河來做一個例子，我們不一定需要個小朋友或者任何個讀者呢真的很記憶到它裡頭很多東西，但是舉個例，我們知道個嶺南的位置它的特色，我們要知道雲貴高原的位置，當然都要知道它的特色、它的重要性、它的最重要的人民風貌。這些東西呢就是應該看了這本書之後呢應該有一個比較清晰和深刻的概念在這裡。那怎樣要做到這件事呢？那我們所以就是在每一冊書裡頭呢有一個導讀啦。那其實將它分了很多課的時候呢，每一個課也都有一個等於是小導讀。咁其實每一個小導讀咧，就係駕馭咗喺一個課裏頭嘅所有嘅問答啦。咁所以如果我哋睇呢本書嘅時候，或者老師去想自己都可能需要認識多啲呢個課題啦，又或者佢教小朋友嘅時候咧，就可以以嗰個為一個中心咧，將最重要嘅信息同埋概念咧，就解釋俾小朋友聽。 OK。或者我講講。有關嗰個節氣咧，都講翻節氣啦。我記得我教過一課書咧，係講啲人咧去參觀呢個三味書屋。三味書屋咧就係魯迅以前嗰個讀書嘅地方。係。咁啊，個課書裏邊咧就係講啊，佢小寒前後啊，我哋咧就係去參觀呢個三味書屋嘅。咁入到去嗰個屋咧，我哋聞到一種花香味。咁但系咩香咧？咁問題咧就係、是，係嗰個小寒嗰兩個字。係 啦。 咁啲小朋友係就唔知咩嚟嘅嚇？點解咩小寒兩個字？咁於是咧，咁我就要教呢兩個字啦，因為如果唔係冇佢哋唔知咩嚟噶嘛。係 啊。 咁於是為咗教呢兩個字咧，咁我又要去攞埋即係講埋 二十四氣節啦。 咁我出咗一個咧，係閱讀理解，就有關呢個十四節氣嘅，咁等佢明咗。咁但係咧，咁跟住咧就要教佢二十四節氣咧，原來咧同太陽力有關嘅喎。你因為你以為係中國嘅嘢，就個以為係農曆嘅嘢嘛。 咁 又唔係嘅，係同呢個太陽力有關嘅，即係每年係一月六號，嗰時係一月六號咧就係、是。呢、這個小寒咁咧就要攞啲日曆俾佢睇。嗱，今年嗱， 新曆嘅 係啊，公元嚇，幾多年咁咪就係嗱，一月六號係小寒喎。咁然後咧就舊年你睇係咪啊？係喎，又差唔多喎。咁即係然後今咧就教翻佢哋。 咁如果當時有呢啲書咧嚇出咗有關二十四節嚟嘅，我就唔使花咁多時間，我係用咗成堂。 嗯，嗰 成堂去解釋得到，因為又要做閱讀理解，要佢自己做噶嘛。如果唔係，我講佢都未必明。 當時佢講嘅花香係咪臘梅咧？ 係啊，就係、是、臘梅花。 嗰個時候先係臘梅 就係臘梅花啦。 其實呢一套書咧，剛才鄧先生你都提到除咗頭四本，仲有四本啦。 係。 咁呢度咧，所以首先呢八本，咁你亦都提到一個好重要嘅嘢咧，即係話都係大家都應該知嘅，其實都唔係話好深奧嘅嘢嚟。咁呢個喺設計上咧，的而且確係咁諗嘅。咁因為我哋頭八本書咧，我哋可以見到咧，就絕大部分唔會係太抽象思維嘅嘢，係咪？咁咧係小朋友咧，係可以，尤其是老師帶動下咧，係可以理解嘅。咁啊，呢個一樣啦。咁啊，第二咧，我哋可以睇下咧呢八本書咧，就係一啲宏觀嘅介紹。咁啊，最後嗰個咪交通咯。係嘛？交通咧個古今交通就將古今拉起上嚟講嘅，咁亦都係鞏固咗佢哋對一開頭嘅時候對地理嘅認識。咁而中間嗰度，無論你文字好啦、飲食好啦、家庭好啦、節令又好啦，啊咁咧都係咧喺小朋友嘅成長裏頭，喺佢自己可以感覺得到嘅。啊，咁樣樣咧就先至有一個所謂中華民族呢個出現。 我突然跳起一個 idea 咧，就係你講起交通咧，交通同埋地理嗰個關係咧。咁我哋知道咧，其實即係香港，我哋香港，香港人啦，成個香港。但係好多人都其實唔係好清楚，其實香港喺邊度咧？點樣去形容香港咧？咁我哋成日都會講，哦，香港位於嶺南，即係我哋成日都我一路都搞錯嘅，因為嶺南咧，即係嶺南，即係我以為係梅嶺之南啊，因為。就講即係以前喺中原落嚟南方啦，落到嚟廣東咧，即係由江西啦，尤其宋朝嘅時候，江西好多好多客家人喺嗰度嚟啦。咁佢哋穿過梅嶺咧，就梅嶺古道咧，就進入廣東嘅。咁所以我一路都有個錯覺咧，就係嶺南咧就係梅嶺以南啦。咁收尾咧睇過本書咧，睇過第二冊嘅時候，你地理山學第二冊咧，咁我先知道係南嶺之南。咁咧就係嶺南啦，咁亦都即係呢條路咧就講，咁其實我依個畫面嘅，即係好細個已經即係知道啊，即係梅嶺古道啊，咁即係由中原經過江西咁樣嚟到即係嚟到廣東啊咁咧，咁咧就係即係佢都行路經過呢個梅嶺，咁然後進入珠江巷啊，咁由珠江巷一段時間之後先再去廣東其他地方分散落去，咁其實呢啲交通嚟嘅都係同地理有關係嘅， 絕對係因為講翻呢度咧就提到。最初就不是梅嶺，最初就是在這個所謂雙桂公路，雙桂的那個通道，即是在湖南那裡走入桂林然後走進來，那裡有一個比較在整個南嶺裡頭，即是秦始皇的大軍就在那裡入來，其實唐朝張九齡這個宰相呢就開闢了這個梅嶺道成為一條大道，所以之後呢而宋朝嗰個重點咧，就亦都走咗去江南噶嘛，嗰、那個杭州、南宋之後嘅 建康叫做 咁，所以江西當時有好大嘅發展啦，所以咧就北方嘅人咧就變咗由江西個梅嶺路入廣東啦，咁所以呢啲嘢咧就全部同地理有關係。咁另外一大批人咧就係由福建嗰邊過嚟嘅，浙江福建嗰邊過嚟。咁你講到呢度發揮少少啦，即係話。香港的位置嘛，你提到呢邊，香港的位置咧，其實冇乜嘢，就係、是、珠江口嘅一個好重要嘅中外交通嘅所謂節點啦，係古代海絲路嘅一個節點啦，係廣州個外港啦。咁所以我哋如果你去睇青山蟬院嘅故事，你去睇宋王台嘅故事，你甚至又追到去張保仔嘅故事。其實全部都是跟呢個海絲路有關，就同香港的位置有關，同中國的對外貿易有關。所以咧，我哋一講到要搞清楚啲歷史，同埋呢啲好小節的故事，其實佢全部是有關聯的，一定要通地理。 係。 所以書的開始就是用地理山學開始，就係咁啦。 唔係地理係好重要的，因為地理其實如果你是你對地理通達的話咧，其實生活就好多樂趣。即係我細個係好中意睇地理嘅，咁亦都喺小學嘅時候亦都好，即係一個好嘅老師好重要咯。即係我想我嗰陣時應該係四年班啦，咁咧就個老師好惡嘅，好惡嘅，即係以前仲可以體罰學生噶嘛，稍微有啲。即係背書背唔到，即係默書差就打手板嘅，就俾佢。 是惡的這個老師，即我曾經在報章上我 寫稿的時候呢，我曾經寫過這個老師，竟然有讀者呢就是俾信我咧，佢話我以前阿葉老師未入去新界教書之前，係喺市區教過我嘅，即係佢係佢個惡係出曬名嘅，亦都係。但係咧，佢亦都我哋喺佢口中咧，係得到好多即係課本以外嘅知識。咁佢事實上咧係一個知識好豐富嘅一個老師，你都教我哋好多嘢。咁佢曾經講過，即係我亦都即係好聽話嘅，我係即係佢話作為一個小學生去你哋嘅年紀咧，即係你們應該每人都應該有一套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亦都因為這樣去到學期完結的時候，我爺有些獎品賣給我，我就選擇就要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我保持了他們很久這兩本書，即我想現在我還家裡還有在這裡，即是我可以雲遊很長時間的對著啲地圖，我可以即係到你今時今日，而家咧地圖嚟講咧，即係已經冇人睇地圖噶啦，因為我哋係 Google 噶啦 ，Google Map 啊咁之類。但係咧，我依然係中意睇實體嘅地圖。咁亦都喺過去咁多年嘅旅行嘅旅程入邊咧，即係我儲咗好多地圖，即係我都即係有啲係要執下，有啲要抌啦。但係好多地圖咧，即係我可以抽出嚟，即係可以揀啊，即係次要啲抌咗佢啦。但係我依然我屋企咧，即係地圖都一個書架嘅嚇，因為我咧。即係喺而家現今世代，地圖已經越嚟越冇啦。但係咧，曾經地圖俾到我咧係好多個樂趣啦，同埋生活上邊好多好多知識。跟住睇住地圖咧，其實我已經可以即係雲遊住，即係我要去咩地方，點樣去啊咁啊，係一個好開心嘅事情嚟。 我本書如果有機會修訂嘅時候，要請教你。 好有限嘅我啲知識都係係。 唔係佢嘅地。即係個地圖對小朋友係好有用的，我覺得。 係。 佢哋係根本不知道香港係有幾細。 嗯。 但係你一俾個地圖佢睇一望，原來呢一點嚟嘅啫嚇。咁同埋咧，你話俾知，我哋喺廣東省，但係一個廣東省等於兩個法國咁大，咁佢就話：哇，原來咁犀利，原來成個中國係咁大。 但你對個地圖你就好清楚啦，因為好似我哋又成日都講一里通百里明啦。你係咁樣嘅概念咧？點一里通百里明啫？你去旅行。即係你呢架車兩個站一里咁啊，四個站啊兩里，但係你都唔係好明噶嘛？點解明咧？但係睇地圖你就會明啦。有個起出即係個出發點，你定咗個出發點。哦，我下一站即係如果係香港咁去啦，如果係火車咁，下一站深圳、廣州咁就一路由廣州通達到去到即係中國唔同嘅地方。咁呢個真係。這個都是某個程度上一里通百里明，都是 所以你的飛機上面梗係有個地圖噶嘛，你 搭飛機一路去，我都是很 enjoy 的，即係我喺飛機搭飛機嘅時候，我睇住地圖去到邊度啊，咁咧都係好開心的事情嚟嚇。 我哋跟住呢個八冊之後咧， 係 咁 即係呢個認識中國系列八冊之後咧，你繼續做其他， 咁佢繼續咧，咁啲小朋友咧就會升級噶啦。 系， 咁佢哋會大啲，咁我哋都會構想咧，就喺高班啲少少嘅時候，嗱，我哋而家希望咧四年級就可以睇啲書，如果一年睇四本， 系， 咁咧就四年咪睇十六本咯。咁其實咧一年裏頭睇四本，作為一個課外學校，即係話所謂 reading time 嘅閱讀咧，其實就唔係好艱難嘅，不過可以增長咗佢哋好多嘅知識啦。咁尤其是頭十六本咧。咁就應該係到Form 1完結，咁啊Form 2之後咧，嗰啲我哋就會帶入更多比較抽象嘅嘢嚇，即係譬如哲學嘅思想啊，即係嗰啲咁咧就要走入嗰度，希望都係能夠深入淺出。咁但係嗰個過程本身咧，佢係一種開展性嘅，一種累積性嘅，咁啊使到佢慢慢咧，亦都係喺朝代度一個階段咁樣咁講上去啦。咁到高班嘅時候咧，就講到比較啲難講啲嘅嘢啦，即係近代史啊，即係呢啲咁啊需要講到嗰啲，咁都會包攬曬嘅。咁你希望呢套書就喺三幾年出到啦嚇，出齊佢啦，咁啊可以為香港嘅小朋友嚟到帶嚟一啲從閱讀中得到知識的樂趣。 嗯， 我覺得不單止是香港咯，希望 即係 係華人的地方，係啊，有華人的地方都可以。因為我教咁多年書，都係硬係覺得咧，冇一啲資料係有關，即係咁全面去認識中國。 嗯嗯嗯。 咁教授講呢一。 即係佢即係呢個宏圖啊，成個係非常之好嘅，即係可以咧，你讀完曬咧，我哋可以知道，哦，原來成個中國就係咁樣嘅，有呢啲嘢。咁仲埋咧，我哋中國裏面有好多寶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咧，就喺2015年啊，阿屠呦呦咧咪攞咗個諾貝爾獎啊，個諾貝爾獎其實佢係做乜嘢？知唔知道？佢係做 藥， 係嗰個藥疾病啊。嚇，咁個藥疾病嗰個資料喺邊度咧？就係喺一本古書，就係、是、一個東晉時候嘅一本國紅嘅醫書裏邊。咁佢裏邊就係講咧，係點樣醫藥疾，就係攞啲嗰啲青蒿素啊，即係青蒿，佢就青蒿一握，即係揦一扎啊，水一升，咁咧就將佢倒爛佢，咁就飲落去，咁就可以醫咧呢個藥疾病。咁但係咧，好多嘅古書咧都係即係嗰啲藥書咧，都係講青蒿係可以醫藥疾。咁個個諗住中藥係咪愛嚟煲啊？個個諗住煲。咁初初阿屠呦呦都係愛煲啊，但係咧就一路都失敗，好似做咗600多次失敗。最後佢睇到郭紅呢本書之後，知道冇煲嘅，就係攞佢冷凍啊，冷凍即係做咁樣飲啊。當時咁，但係咧咁你製成藥你就唔可以飲噶。咁佢所以佢就攞藥米啊，去抽，即係做呢個溶劑咧，溶咗佢做製藥丸啊嘛。咁所以咧就醫咗好多病人。咁於是就攞咗呢個諾貝爾獎。 點可能諗到即係咁即係咁久遠之前嘅書，就影響到後來佢拎咗諾貝爾獎？ 所以我哋呢個中國留落嚟嘅其實好多寶，即係呢個古書裏邊好多好多寶。咁所以就希望拎我哋呢，唔係話淨係文字留到，而係嗰啲知識， 係 呢個古人嘅智慧， 冇 錯，可以留翻嚇俾我哋或者。不淨止係中國人啦，我哋再宏觀啲，全世界嚇，呢啲智慧都可以嚇大家分享啊咁。 好啦，咁我哋時間又差唔多啦，好多謝陸仁龍博士同埋鄧小兵老師今晚同我哋分享我哋今晚嘅《山河地理文字古書》嘅題目。咁啊，聽晚星期五廣東廣西咧就梁經國、黃仲遠、周子欣咧就講財富分配。咁咧就12点之後咧就基哥，有基哥有好歌，大家唔好離開香港電台第一台。咁咧最後一隻歌咧，咁亦都係我哋細個時經常唱嘅歌。就當我咧喺10多年前第一次真係去到呢個地方嘅時候，就覺得好震撼。尤其咧咁樣10月初嚟嘅時候去嘅時候咧，附近啲山全部已經落曬雪，周圍都白色啦。呢個地方就康定，康定情歌，但係張惠妹嘅版本嚟嘅。OK， 再見，下個星期見。